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十一点，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陈恒亮报道新闻。德国索林根市的持刀袭击事件，警方拘捕一名15岁少年，怀疑他知情不报，但指他不是疑凶。当地警方为破案展开多方面搜查和调查，估计行凶者只有一人。检察官表示未知行凶动机，但不排除和恐怖主义有关。案件至今造成最少两男一女死亡，年龄介乎56至67岁。事发时索林根市正举行建成650周年庆祝活动，受事件影响，连串庆祝活动要取消。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亚联酋调停下彼此各交换115名战俘。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获交还的战俘是月初乌克兰突袭俄罗斯时在库尔斯克地区被俘获。而乌克兰就指部分战俘在俄罗斯入侵初期的第一个月已经被俘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批战俘已经回国，感谢亚联酋协助。今次已经是亚联酋第七次促成两国交换战俘，亦都是乌克兰派兵闯入俄罗斯展开军事行动后首次。何文田公主道有私家车遭警员截查时，先后撞向警员和其他车辆，一名警员被卷入车底，多名警员一度擎枪，一名40岁男司机涉嫌狂乱驾驶、袭警、贩毒、无牌驾驶等罪被捕。警方指涉事私家车昨晚在九龙城和红磡一带五次冲灯和三次逆线行驶，警方随后在公主道一条小路发现涉事私家车后，在400米以外部署汽车分流，涉事私家车之后加速撞向前方车辆，期间怀疑撞向另一架私家车和一名男警，警员之后擎枪并以警棍敲打私家车玻璃作警告，最终男司机被制服，受伤警员现正留医，情况稳定。事件中四架私家车受损，车上共九人无恙。警方表示当时并非主动截查，而是监测车辆去向，而现场有其他私家车在场，警方需判断当刻开枪会不会影响他人，因此只以擎枪作戒备，以作吓司机。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尧表示，未来两年的目标是在海滨用地种植更多树木，并增加挡雨遮阳的设施和增加商业化及餐饮设施。他在本台节目上表示，目前海滨主要停留在较为静态的空间，比较少商业化或者餐饮活动，认为本港海滨长达34公里，可以容纳不同性质的空间，认为在考虑附近居民的同时，能够提供不同形式或者性质活动，相信会受到市民和旅客的欢迎。他指未来几年的目标是在恰当位置引入餐饮、零售和娱乐设施组成的群组，并参考悉尼、伦敦等城市的经验，同时在硬件上作出支援，包括在海滨提供水电和排污设施等。他指位于东区走廊下的板道第一阶段预期今年内完成，并会在明年年中完工。这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微弱。 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你最近忙唔忙啊？生活就算几忙，都要好好照顾自己身心健康，先可以继续行得更远更前。想健康走过人生每段路，每个星期一放工后留少少时间俾我同俾你自己啊。逢星期一黄昏6:30至7:00理事会节目时段内，有我啤梨同你约线健谈，健康关你事之约线健谈，由辉智赞助播出，辉约线长健智。 喂，睇住嚟啊！ 睇住嚟笑，睇住嚟白，睇住嚟赞，睇住嚟学，睇住嚟知，睇住嚟食，睇住嚟睇住嚟， 记得睇住嚟啦！ 新城广播全媒体网络电视 MBO TV， 7/24全天候无间断播放，欢迎你埋嚟睇，睇住嚟 音乐、娱乐、生活、财经， 精彩视像内容日日新鲜送上 MBO TV。随时随地一揿即睇。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星期六晚上11:07开始今晚的恐怖热线。好啦，电话号码呢？1834997，今晚我哋嘅嘉宾即将会出现。好，我哋嘉宾已经坐咗喺度啦，不如亮下声先啦，好嘛？ 系嘛？好似讲到好神秘咁样。大家好啊，我系 Johnson 阮德昌。 阮德昌你好， 系大家好，大家好， 系啦。 咁啊，好老实嘅吓，嚟到呢度呢个新城电视台之后咧，果然系别有一番经验嘅。 系啊，喂，今晚好特别啊！我开始嘅时候已经发生咗少少我预计唔到嘅事件啦。 咁啊，正常嘅，因为次次我讲真嘢，同埋讲故事，同埋讲真嘢，都系会惹来一啲不可思议嘅故事同埋经历嘅。 所有嘅 jingle， 嗯， 我头先 read 唔到。所以我冇嘢可以破到。 嗯，唔紧要。 唔紧要嘛。 唔紧要，因为仲有我哋两个嘢可以讲到嘛，两位。 好似有把口啦，系咪先。 对呀，但你就确保我唔好睇到其他嘢囉。如果睇到其他嘢，就连我把口都嚇到口窒窒咁样囉。 冇事，一切正常。吓吓，大佬， 咪就系咯， 即系音乐所有嘢冇晒嘅时候咧，等于一个赤裸嘅人行出街咯，仲要七月节、啊， 系、嗯、啊，我个感觉系咩咧？就算你着咗衫都好啦，好似咧照 X ray 咁啊，冚唪唥俾人睇穿晒， 睇穿 嗰下真系几惊嘅。 哇，我心都寒埋，即系大家都要做电台噶嘛，系咪先？ 系啊， 阿 Johnson 都系做电台啦。 你头先嗰个无助嗰个样咧， 我会忍啊忍啊，咁、 你明唔明啊？阿潘松大哥。你知道当我哋遇到一啲自己解释唔到嘅嘢呢，就会係好似你剛才嗰个样咁无助㗎啦。 okay. 所以你唔好笑我哋成日遇到或者感觉到嘅朋友呢好无助嗰个样子，你就笑啦、 啊、 真 係。好，正式介绍啊，好啦，今晚星期六晚仍然系农历七月嘅时间，恐怖热线，我哋今晚嘉宾就系阮德昌先生。 係啊，大家好啊。 嗱，咁啊 ,Johnson 呢就系一个 电台嘅节目主持啦，有台啊， 有台有台有 台，系啦， 系啊系啊， 仲有啲戏曲嘢 啊，系啦，有电台啦、戏曲啦、电影啦、电视啦、配音啦、播音啦、舞台剧啦，我系现全香港即系叫做做过晒咁多行业， 好 all round 噶啦已经。 哦，唔系，其实我又好老实嘅，我其实每一次即系做每一个行业都喺度学习紧嘅，因为喺我细路仔开始，即系我比较早打工噶嘛，咁所以其实呢一啲嘅经历里边咧，除咗系我人生阅历多咗之外呢，亦都有一样嘢系乜嘢嘢呢，就係、特别嘅经历比较多。 同呢啲嘢有关 啊。係啊，不过我睇睇你啲背景音乐唔好太大声啊，人听唔到啲嘉宾讲嗰啲重要嘢，你啲头号粉丝叫我提你啊。 OK 嘅 ,OK 嘅。 係啊，但你放心，唔系琴晚报梦嘅，系喺网上提嘅。 嗱我哋呢有单嘢系咪应该讲先 啊，即刻讲啊你。 讲唔讲？ 讲到中间先。 好啦，中间先啦。 你等我，唔系你等我惊完先。如果唔系，我惊我唔知呢个节目点做晒嘅。我惊佢会再次出现啫。 嗱，因为咧就阿、Johnson 其实应该第二次嚟新城系嘛？ 系啊系啊，第一次系嘉贤姐。 系啦 系啊系啊。 咁啊，头先入嚟嘅时候就遇到一件事啦。 嗯， 呢单嘢都令到有啲毛管动。 因为我又好老实嘅，我又觉得。即系嗰个毛管动系乜嘢嘢咧？就系、我冇办法只将呢一个人同呢个场景连埋一齐。 嗯， 我一下子因为我相识佢嘅地方唔喺呢一度， 系 咁，所以我就觉得好突然。咁同埋咧，跟住落嚟吓，我哋开节目，我哋再慢慢讲吓。我哋今晚咧都有好多几个故事同大家分享， 好多话题啊。但系不如由你嘅背景开始先啦。 嗯， 嗱，因为爸爸就系粤剧界， 爸爸妈妈都系啦， 系啦，爸爸妈妈系啦，名人啦、啊，阮兆辉先生啦、啊，系啦。咁啊，而你亦都喺剧界啊，就已经系中横咗好多年啦，亦都 哦喺底层中横咗好多年。 各样都有啦， 仲喺度拗紧捞啦。 系，咁不如真系我哋可以讲下呢样嘢先。嗱，而家仲系农历七月啊嘛。 系系系。 咁今年开始好多地方有翻晒一啲 神功戏啊， 冇错啦，系啦。 其实都可以讲下嘅，因为好多人咧都觉得啊，即系七月十四咧做神功戏就一定系戏班好兴旺啦。其实最初唔系嘅。 嗯， 因为点解呢，其实7月14嗰个戏棚呢其实系潮州班嚟嘅。即系唔系广东戏班嘅。 而家就有广东啊。 而家呢嗱又好老实讲，因为个时代嘅问题，而家好多譬如话即系我唔系得罪讲句，即系我以事论事啦、大家唔好介意。有好多譬如话新一代嘅潮州人，其实佢哋未必识讲潮州话、或者未必识听唔识讲。咁慢慢呢个文化呢就慢慢会退落嚟啊。可能后生嘅承接唔到。即系不如搵啲我哋听得明㗎啦。咁后咩呢就会有广东戏，甚至乎系咩呢，以前一个潮州班呢佢哋话净系做一个鬼月，即系七月，成年都唔使做噶啦。 真 的，但系佢哋冇日冇夜咁做嘅，即系一日三场戏，天光戏啊，夜晚啊，日戏啊，一路咁， 即系成个月做嘅。 系啊，咁呢度做几日，嗰度做几日，即系一个月赚晒一年粮咯。 系 系啊，咁但系你要谂咯，即系随住个时代变迁啊，或者佢哋接少咗啊，咁可能营运成本啊各样嘢，咁、就被淘汰啊，或者少咗， 或者冇人继承啦，系嘛？ 系啦、啊，咁变咗而家广东班系多咗嘅。 嗯， 系啦、 啊。其实最大咩分别呢，广东同潮州系咪个剧种唔一样？ 一来剧种唔一样啦，二来我哋语言一样啦，佢哋讲潮州话，我哋讲白话啊嘛，即系我哋讲广东话啊嘛。咁啊，乐器都有少少唔同嘅，音域上面都有唔同嘅。 系咪话有一套戏一定要做个六国大风尚？ 呢、這个嗱，好老实嘅，我哋呢个系广东戏，广东泥戏，即系我哋开锣鼓。咁啊，有啲人就话啦，大锣大鼓啦，咁啊，等啲蛇虫鼠蚁走啊，因为啲音波啊或者大声啊嘈啲蛇虫鼠蚁走，咁啊，令到啲村民安全啲啦，平安啲啦。第二系乜嘢咧？所谓晒行头啦，哇！你睇下呢个戏班几多人演出。即系基本上所有嘅戏班化，即系演员全部出晒啦，个六国大风尚咁啊，叫即系话俾人听，人强马壮啊！呢班好啊，出年做得好啊，出年继续咁样。 哦，即系唔系话原来系有啲咩禁忌，或者真系要俾啲兄弟知嗱，你唔好乱嚟啊！嗱，我哋六国大风尚咧，好劲噶呢度，系咪咁有意思啊？唔系咁嘅， 系啦，唔系咁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几个例戏嘅，譬如话贺寿啊、送子啊咁样，咁都系一啲吉利吉祥嘅戏咁样嘅例戏，咁啊做俾大家睇。 有冇做啲同？鬼有关嘅咧？ 曾经试过嘅喺唔讲啦，即系而家系有路直接去嘅两个字嘅地方啦 吓、 啊。你有你 我知道 系啦，曾经系做过。 一连串有人提议，喂，既然神功戏，俾我哋做鬼戏，以鬼做题材啦，咁样，咁啊，当中有再世红梅记啊、倩女幽魂啊，即系新篇啊，咁好多成几晚都系鬼戏嘅，咁结果咧、okay. 就有一个观众喺观众席里边，据闻系心脏病过身嘅。 咁系自己问题啫，系嘛？ 咁你都好难讲，究竟佢睇到啲乜？因为你唔知道嗰阵时睇到咩、哦。就正如我同你睇紧同一样嘢，或者我睇多你啲咁多咧。 咁所以讲翻出嚟就觉得，诶、唔吉利啦，有人咁样过身就唔做啦，咁样。 咁变咗咧就换咗嗰个戏班咯，哦、即系换咗戏班戏继续，即系出年继续做嘅。咁但系其实呢啲都系要避忌嘅，因为我自己觉得。 咁系咪真系有两行唔坐得嘅咧？又系真 的。嗱、好老实讲嘅，以前咧喺潮州班里边咧就据闻啦，因为我都系小朋友，据闻系真系有一场咧专系做俾鬼神睇嘅。 系啊， 我哋广东班而家咧其实唔系嘅， 即系人神共乐噶啦。 啊，呢啲唔好讲，呢啲行业嚟啊，即系签香油啦，知唔知啊？都系睇戏啦，咁样咁都系与众同乐嘅。 即系冇呢啲嘢噶啦，而家 系啦。 哦 ，OK， 但系有冇听过真系喺现场有啲演员啦吓，唔好话观众啦，做著下突然间会失声啊、上身啊、奇怪嘢啊，我听过下有呢啲。 嗱，好老实嘅，我成日都觉得近年系咪科技进步咗啦吓，就少咗一啲灵异嘢嘅发生嘅。不过，我喺我自己身上咧，就试过有一次咧，就亦都系喺而家比较蓬勃嘅粤剧嘅演出场地啦。咁嗰日咧，其实唔系特别一个月份嚟嘅，即系唔系鬼月嚟嘅、但系就唔知点解我出台口嘅时候，即系当我踏出所谓辅导门边，锣边花叮叮叮冲出去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个女人迎面咁透过咗我。唰咁 喺台边， 系啊，嗱，你第一下见到佢嚟打个突嘅，诶，点解有人喺度挡住我咧？咁 系啊， 已经嚟唔切反应，跟住佢就透过咗我，嗰个咧好得意噶，我一生人里边，我真系到而家 touch wood 啦，到而家即系唯一嗰次啦，系乜嘢嘢咧？佢好似攞走咗你啲嘢咁样噶， 哦，唔系电流， 唔系电流。系攞走好似你心肝脾肺肾一下子俾人带走咗咁样啊！同埋嗰刻系乜嘢嘢咧？地球停顿机啊！系、你个头，你个眼望到晒啲观众，但系你自己喐唔到，同埋个时空所有人都冇喐过， 系 俾我的感觉咧，好似系十秒到十二秒咁 长，咁好长喎、 啊，系啊，咁但系现场有人过后话翻俾我听，其实嗰度系几秒，但系大家都好静，就真系好似 freeze， 我唔知即究竟系我平衡时空咗啊，定系大家嗰刻都俾我下一刻，大家都静咗咯， 咁佢等你出场噶系嘛嗰刻？ 大家咪等緊我繼續表演囉，但係好老實啦，嗰晚嘅演出我係真係唔知自己噏乜嘅。 係咪因為就好似三文唔見七八咁。 係呀，係冇辦法只噏你講唔到喎，嗰個驚嚇係遠超咗你去玩過山車嗰種驚嚇囉。 咁呢個女人唔知咩人？ 完全唔知咩人，我係過後都冇再有咁嘅同類事件發生，亦都有問過人係咪有事呀、冇事喎、劇場。 Okay. 系啊， 哇！ 就只此一次， 咁应该有拜晒神装晒香先， 我哋 一定 系守规矩啦。咁所以有时有啲嘢就系话，你唔好以为话拜咗神就一定唔会出现，或者某一啲地方一定咁神圣，佢唔会出现，唔系嘅。其实佢喺任何空间，甚至乎我有时话唔系一定系鬼月嘅。即系当然佢哋话鬼门关大开，佢哋会出嚟啦。咁我净系想问啦，咁唔系鬼门关嘅时候，有冇人撞过鬼 咧？系啦， 系咪啊？咁所以我会觉得佢一定系某一啲空间，或者某一啲怨念，或者某一啲嘢，令佢停留咗喺嗰个空间里面。 系，有讲叫地绑灵啦， 系嘛？我唔识啊，真系咁讲。你就幸福，其实我觉得你一个好幸福嘅人嚟嘅。 幸福 你系知咁多嘢，听尽咁多嘢，但系你有好幸运地睇唔到啲嘢。 喂，最好唔好啦，大佬。 我唔系，我头先以为你系好想去睇下， 我唔系啊， 所以我 系 不如揾个粉丝同你开咗天眼咁样啦，咁样。 我零兴趣， 但系你做一个灵异嘅节目咁多年，你竟然可以保持到呢个金刚不坏之身，唔系咁你有冇话有啲 遇过下嘅？咁当然遇过下， 解唔解释得到噶？ 可能唔小心啦，或者唔够尊敬啦， 你 讲啲啦， 你点啊？你唔够尊敬个电脑啊？头先 唔系， 我唔够尊敬你，我唔记得斟杯茶俾你， 奉茶啫嘛。 唔系，即系可能我去拍嘢，咁我就唔够尊敬去拍嘅时候，我冇上香， 即系冇有个仪式喺度啦。 系啦，即系可能唔记得咗或者迟咗做呢件事，我就怼机拍啦咁咯。 即系心急得滞啫。 系啊，咁跟住咪屙呕咁样咯。系啊，喺泰国嗰次 即刻中噶。 诶，我唔知系唔系即刻啦，但系事前已经有少少唔舒服噶啦。但系到嗰个地方就。立刻出现咯！ 哦，明明 系咁样咯。 不过系嘅，我成日都觉得系乜嘢咧？佢要话俾你听一啲嘢咧，佢系即时可以令到你控制到你身体上有啲咩唔舒服咯。 系系咁，所以我就好在你话肉眼就真系就冇乜嘅咁。 啊， 系咯，所以就系因为我会觉得我好似唔系好睇到，所以我就未至于好惊咯。即系如果我好似你咁。你会见到一啲嘢嘅时候，可能我会惊嗰度。 所以我有时觉得咧，阿潘聪兄你同埋你啲粉丝咧都好残忍嘅。当你一路听又一路惊，但一路笑紧我哋嘅时候，因为你睇唔到 咩笑咧，冇笑你。 唔系，即系有时咧，好似即系好简单啦。譬如呢个月咁样啦，我尽量好少出夜街嘅，系真嘅。 系嘛？ 因为我都介唔介意分享下大家睇嘅嘢日常有咩唔同？ 诶，转头啊， 好， 好嘛？我哋呢个月需要有广告嘅。 啊，你俾我透低气先， 冇错。好啦。都欢迎大家电话，咁今晚有无限咁多货提供嘅 Johnson， 系啦，咁一阵间再翻嚟继续今晚嘅恐怖热线。 恐怖热线，少年警讯同你分享生活，天天向上。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西区少年警讯。 我觉得而家 AI， 所以好多以前要人做嘢，而家都做到，所以我觉得创业最重要嘅应该 真系。系，哇！你真系有一个艺术家嘅思想啊！你一语道破。 我自己觉得最深嘅管道就是参观沙头角啦，可以考虑到邓炳强局长啦，佢都有亲身向我哋宣扬爱国嘅观念。我仲有机会同佢影到张 selfie 啊！ 哇，呢个 好开心 ，keep 住咗系嘛？ 系啊，有 keep 住。 我啤你叶文辉，每星期搵嚟少年警讯会员代表分享正念正向，天天向上，仲有 Popper 队长话俾家长知点样同小朋友沟通。记住逢星期三黄昏六点半至七点，少年警讯约定你喺理事会，天天向上。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理财家、 教育家、 生活家、 体育家、 艺术家、 娱乐家、 慈善家， 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覆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Metro 8 Family。 我是罗兰姐，你而家听紧系恐怖热线啊！ 头先啊，德昌咧就话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见到嘅嘢有啲咩唔一样，系咪？ 系啊，因为有好多时人哋会笑嘅，即系都系嘅。因为当你睇唔到嘅时候，你会觉得，佢成日疑神疑鬼，眼湿湿，自己吓自己嘅啫。好多嘢科学解释得到啊，都想同大家讲捋捋你添。有啲嘢都系科学解释唔到嘅， 一定啦。 例如系乜嘢嘢咧？譬如我哋日常有时见到一啲巴士咧，夜晚冇熄晒灯，咁就暂停载客嗰啲咧，咁但系个电视仍然开咗噶嘛。咁正常嘅月份里边咧，其实你乜都睇唔到，黑掹掹咯，司机咪继续揸车咯。但系尤其是呢一个月里边咧，我有时夜晚揸车，你知我做戏夜收噶嘛，行嗰个时候。你硬系觉得有啲喐紧你嘅，咁你就下意识去望望啦。咁你知我啲眼尾望望都唔少嘢噶啦。我都唔止一次啊，系望到小朋友好开心喺度走嚟走去，然后个小朋友伏喺个玻璃同你打招呼。 哇！ 咁即系话乜嘢嘢咧？即系话佢知道你存在啊。 系 嗱呢下咧，我每一次遇到呢啲位置我都系死嘅。第一。 你唔理佢，佢又唔知俾个咩样你睇，或者扑埋你啦，你唔知会唔会啦？ Uh-huh. 你理佢，佢唔知会唔会同你尽诉信尽诉心中情噶？ 交感咗啦，呢啲咪就叫做 系啦。咁但系通常你即系我遇到呢啲咁情况，即系俾对方确认到咧、 嗯， 我只会揸住个太盘向前微微一笑，嗯， 即系收到信息啦， 收到你唔好嚟搞我啊！即系都会咁咯， 咁清晰噶。 系噶，当然我眼尾唔会话真系咁直望啦，咁、嗯、但系你 feel 到佢系同你打招呼，即系好似平日你下午嘅时候见到啲幼稚园车啊、小学车，但系咁即系咁一样噶，感觉系一样噶。不过你个唔同就系有日头你会开心啲，夜晚你会毛管动咁样咯。 咁当然啦，佢要搵一个人可以同佢沟通到唔容易噶嘛，系咪先？ 诶，系噶， 佢等佢 feel 到呢个人唔系，佢好似条天线着咗个咁样。 系啦，有时我到今日都唔知，即系可能我百年归老之后，我真系要研究呢个课题，就系佢点样知道你见唔见到佢，同埋你有时唔望佢都 feel 到你系知道佢存在噶。 因为灵体有他心通咯。 哇！你嘅弹数好高啊！ 诶、 我真系答你唔到咩他心通啊！ 即系几廿年，即系 系 咩都识讲下嘅。 唔系唔系，真系 佢 read 到噶嘛？ 系啊， 佢有五通噶嘛？其实都系。 系咪即系你又知我又知佢咁样嘅？大家都系。 系啊，其实即系灵界朋友，佢某程度去到有一个位置上边咧，佢系有呢个五通嘅。 哇！所以有时好惊，同埋有时你知啦，咁会揸揸下车都望下女仔噶嘛？咁夜晚有时你见到啲。背影都比特别啊，即系身材又几好，咁、你都会望望咁样啦。你呢个月你真系唔好望咯，你真系唔知会望到啲咩噶。 跟住拧转面，原来 系啊，你一系佢拧转面，一系你架车拧过去咁样嗰啲，系咯，即系你真系唔知道，所以我系好控制自己，只可以向前望咯。 咁呢个七月咧，嗱，因为喺街好多人烧衣啦， 嗯， 你有见过啲咩咧？真系会食嘅咩？定系唔食嘅咧？ 嗱，好老实嘅，我曾经睇过电视台节目，俾我呃咗个九个字嘅、 啊， 就系、是、咧，你睇下。佢而家食紧叉烧咯，佢舐紧啊！于是我望住个电视机，我真系乜都睇唔到咯， 即系唔会嘅。你觉得现场？ 我只系觉得系乜嘢嘢咧？我自己都笑过加意嘅。诶，当佢嚟攞嘢嘅时候咧，你零零四四系觉得会风起同埋旋转风嘅，系、 嗯、 真系有嘅。 系 你会感觉到好多嘢埋紧嚟，咁甚至乎系咩咧？我唔知道有冇喺你嘅节目讲过， 嗯、 就系、是、我新屋拜完四角，咁嗰啲嘢就扫晒出门口啦。咁但系一路劈咗喺度咧，你只系懒啊，唔鬼掉啦。有一晚夜晚谂起，喂，啲肥猪肉咩沤咗好耐噶咯，喂，掉啦。又懒，咁我揸住一架电车 T 字头嘅，咁你知佢有啲感应嗰啲人仔 行入去啦， 我就隔住栋门攞住袋嘢，即系喺栋门嗰度啊，一路揸车一路揦住袋嘢，开住个窗，就谂住去到垃圾站咪掉佢咯。我一揸车一路开，系见到我右手边个车门嗰度一堆人咁跑紧喺我车侧边。 真系见到啊？ 喺个 mon 度 啊？系嗰边噶咋？哇！我心。死啦！呢真系大件事啦， 攞嘢啊要 系咁你都冇办法啦，你都开咗车咯，你咪当唔知咯。继续我揸一路慢流慢流，你睇住啲人系越嚟越多，一路咁涌埋嚟，四方八面都系涌埋嚟你个手个位，其他地方冇嘅，咁你真系濑嘢啦。咁你一掉掉低咗啦，咁、有时又衰嘅，成日都觉得科学解释到噶嘛。于是我有一车度攞住个垃圾袋塞啲嘢入去怼翻出嚟啦， 冇人跟。 就系咁， 唔系呢个科学唔系好解到嘅，因为佢嗰个 detect 系咯， 嗰个样嘢系知道有个物体行紧埋嚟，佢先变咗个人仔嘅啫嘛， 系啊， 系咪呢个科技上面应该系咁噶嘛， 系咯，咁你点解释咧？你真系解释唔到喎，呢啲嘢真系。 哇，好精彩喎、啊！你有冇 cap 低佢啊？ 我迟啲 好精彩喎、啊！ 嗱、 這個， 好老实嘅，我其实个电话里面有 cap 低一啲乜嘢嘢咧，例如系电台节目、深宵节目咧，我哋开一啲叫 open view 啊。我 仲用 嘅咩？我哋戏曲台咧好多珍宝喺嗰度， 正啊！呢、這个 系呢啲系经典嚟嘅。咁我曾经拍嗰段，我真系有机会再搵翻俾你睇睇，帮、你搵啲朋友睇下，就系、是、佢自己喺度用。 好重下 嘅，你系啊，系佢个 stop 掣同个 pay 掣不停咁互闪，然后自己喺度喐紧咯， 系咩？ 系啊，唔系 pay 又唔系 fast forward，、中速咯，你完全解释唔到。我嗰刻就好彩，唔知点解好有闲情逸致地影低佢啫啊！我觉得呢个千载难逢机会要影低佢。 会坏咋？用咗六十年啊，唔止啦， 系啊，唔止啊。咁但系你一讲个坏字就咩都解释到啦，系咪？ 不过佢又好少嘅。 其实我自己觉得啦，你话坏又可以，你话系奇异嘢可以，因为咁耐以嚟都冇乜真系有第二次系咁样咯。 系， 咁同埋嗰晚亦都系发生咗啲嘢，引申到佢会出现嘅。 讲唔讲得噶？ 都讲得嘅，因为有一晚我就接更，我个节目喺十点到凌晨两点嘅。 系。 咁啊，去到凌晨一点嘅时候咧，突然间个耳筒嗰啲嘢。 嗯。 咁我诶，咁、欸、我继续讲嘢，你知我哋系不能停顿啊嘛，系嘛？最紧要唔好 dead air 啊。 冇错。 嗯，咁啊，继续咧，欢迎大家收听呢个节目啦，有远德昌陪伴大家啦。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咁样，继续讲啦，冇办法啦。 嗯。 跟住我听到把女人声，音乐啊。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哇！我啲毛管就嚟啦，我第一样嘢系惊咩？系咪出咗街呢、 哦、 但冇嘢喺呢只歌，一冇时代曲喺手噶嘛，我一定系粤曲嚟噶嘛。咁我个毛管已经动啦，但系嗰一刻我唔停得，一定要有声。咁、哦、我就继续播戏曲啦。咁又 call 维修部，咁、哦、维修部好快，两个同事就嚟咗啦。一个听完之后冇事，俾翻个headphone我，我仍然系听到等着你。